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4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组委会近期公布了展映片单，电影节组委会采用定向邀约和片方自主报名的方式，精选出近500部作品，组成18个展映单元。第一批次公布了其中的142部展映电影，其中包括特展《改革开放40周年》、特展《女性力量》、百年诞辰伯格曼、焦点影人、致敬大师、修复经典、系列饕餮等多个单元。展映将于4月6日起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系列饕餮单元一直以来都是最吸引广大影迷的保留节目。2018年的北影节，系列饕餮单元再出重磅，引进 X 战警系列，好莱坞的超级英雄们将打包出现在电影节的大荧幕上。X 战警系列已经公映了10部影片。那么您还记得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中，人类差点被变种人万磁王控制的故事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科幻动作影片 X 战警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风靡将近40年、拥有无数狂热爱好者的畅销漫画，版权归属于漫威公司，讲述一个超级英雄团体的故事。在 X 教授的号召下，一群怀有特异功能的变种人成立了保护人类与地球的战警小组，不料人类对变种人产生疑虑，进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与其他英雄漫画人物不同的是， X 战警告别了典型的美国式英雄主义，充分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每一个变种人都是不完美的，虽然个个身怀绝技，却都有各自弱点，只有团队合作才是英雄们的制胜法宝。这部影片是 X 战警系列影片的开山之作，在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的同时，全球票房收入达到3亿美元的数字，也充分证明了这部影片成功的为续集的拍摄和英雄影片类型的回归打下坚实的基础。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公映于2000年的影片。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人类经过多年的进化，有一部分人慢慢地产生了基因突变，并因此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超能力。小女孩小淘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能与任何人有肌肤接触，不然就会吸引对方的记忆与能量，甚至杀死对方。 为了不妨碍家人，他开始独自去流浪，并偶然遇到了另外一个变种人罗根。他拥有超强的恢复能力，两个手腕上有超合金的金刚爪。虽然他脾气暴躁，但小淘气还是死缠烂打的上了他的卡车。罗根金刚狼由休·杰克曼饰演。 我叫小淘气。 虽然他保持沉默，但小淘气却看到了他胸前挂着一个吊牌。 金刚狼，你当过军人吗？那是军纪牌。啊！ 怎么了？ 原来我的生活还不算太糟。 你想下车吗？ 不不不，这车厢很棒，也很舒适。 把手放在暖炉上，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人家碰我的皮肤会…… 会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就会受伤。 你还老实。 钢爪伸出来时，会痛的吗？ 每次都疼。小淘气算个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金刚狼又算什么名字？ 我叫罗根。 我叫罗莎。你应该系好安全带。 小女孩，不用你提醒我。 就在这时，罗根和小淘气发生了车祸，并且遭到了一个神秘变种人大钢牙的袭击。就在大钢牙要得手的时候，另外两个变种人风暴女和独眼龙突然出现，救走了受伤的小淘气以及昏迷的罗根。等罗根醒来，他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好像学校的地方，并且阴差阳错地闯进了坐在轮椅上的变种人 X 教授的办公室。 我是 X 教授，要吃早餐吗？ 我在哪里？ 西彻斯特，纽约。你受到了袭击，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疗伤的。 我不需要疗伤。 对，我知道。 那女孩呢？ 她没事，很好。 真的吗？ 啊，罗根，我来给你介绍，她叫奥纳利，绰号风暴女。她叫斯考特， 嗨， 绰号是独眼龙。是他们救了你。你应该见过吉英博士了。这里是为变种人而设，特异功能学校，万磁王是不会追来的。 万磁王是什么？ 他是能力惊人的变种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挑起变种人与人类之间的战争。我一直都在密切监视着他。今天袭击你的是他手下，叫大钢牙。 大钢牙？ 嗯。 风暴女。那你的绰号呢？轮椅吗？这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你叫独眼龙吧？别挡着我的路。 罗根，我想已经有15年了吧，总是日复一日，不停南来北往，已经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吧。 你住口！ 给我一个机会，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找到答案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唯一有超能力的人，你要到哪去？你来干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一所启发超能力的学校。独眼龙、风暴女和吉英都是我第一届的学生，我保护他们，也教他们控制自己的超能力。他们在这里也教导其他的学童。他们是逃家的孩子，既恐惧又寂寞。他们如果不能控制超能力，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人。就像小淘气，不能和别的人有肌肤的接触，可能一辈子都如此。但是如今在这里，他找到了同伴，一起学习，不再受排斥，不再恐惧。这里外观虽然是一所学校， 在学校的幌子里边其实是另有文章的。在我小时候就发觉能以心电感应其他人的思想，而且能够操纵其他人的言行。我是在17岁的那个时候认识了艾瑞克的，他也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他的异能是制造磁场，还有控制金属。他因为人类对他的仇视而充满恨意，他非常愤怒，时刻想报复，他就成为万磁王。变种人有很多不同的惊人能力，他们不认同我们和人类同存的理念，如果没有人制止他们，人类将可能灭亡。我跟你谈这个条件，给我2天时间查出万磁王为什么要找你，我保证会尽我的全力为你解开多年来你心中的不解之谜，找出人生的意义。 就在 X 教授对罗根做出承诺之后，吉英开始对罗根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了惊人的事实。 那是用超硬度合金造成的，可以说是无坚不摧，用手术把他的骨头全都包起来。做了这种手术他还能活吗？他有重生机能，那就是说他有超强的恢复能力，他的伤口能迅速痊愈，所以很难判断他的真实年龄，他可能比教授年纪更大。 那是谁开的刀？ 他不知道，而且也不记得动手术之前的事情。 用变种人来做实验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术。 万磁王到底有何意图？ 我还不能够确定万磁王的目的。 就这样，罗根决定留下，并在吉英的带领下来到了自己的新房间。 这里就是你的房间。 你的房间在哪儿？ 我跟斯考特住在楼下。 你的超能力就是和他在一起？ 不是的，我可以用念力隔空移动物体。 是吗？移动什么物体？ 包括任何物体。我也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就像 X 教授那样。 我没有他们那么强，我还在跟他学习。 我相信来感应我的思想。 我不想。 来吧，你害怕爱上我？ 这不可能的。 这时吉英通过心电感应进入罗根的思想，并从他的脑海中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 你看到什么？ 斯考特。罗根，晚安。 谁让我离你的女友远一点？ 要我开口说话的话，她就不是我女友了。 那么你应该可以放下心了，独眼龙。 是因为我救了你，令你很不爽吧？那么小心了，下次没那么幸运了。罗根，离我女友远一点。 斯科特的威胁并没有对罗根产生多大的作用，反倒是夜里的噩梦让他在痛苦中挣扎。而小淘气也发现了罗根的异常，想把他从噩梦中唤醒，结果却不幸被罗根的钢爪刺透身体。小淘气的手落在了罗根身上，罗根因为体力不支昏了过去，而小淘气因为吸取了罗根的自愈能力，所以安然无恙。但是他却因为对罗根的愧疚离开了学校，于是X 教授便开始设法寻找小淘气。 这里就是搜寻室。 这个圆形建筑真的很宏伟。 变种人的电脑波跟一般人的不一样，这系统可以增强我的电脑波，帮助我搜寻其他远方的变种人下落。凭着这个，我就可以找到小淘气。 那何不把万磁王找出来？ 我曾经试过，但是他有办法能够避开我的追踪。 他怎么能避得过呢？ 这系统是帮我建造的，各位适配一下。 就这样， X 教授通过搜寻室的阻挠发现小淘气就在学校附近地方的火车站，罗根等人也立刻赶到了那里。但是万磁王也突然出现在火车站，并且带走小淘气。罗根回到学校，见到了 X 教授和风暴女。 他要找的不是我。 这次是我错了， 他的头盔阻绝了我的心灵感应能力，我们能及时阻止他的行动吗？ 你要到哪里去？ 我去找他。 怎么找？ 最古老的方法，用眼睛。 罗根啊，你不能单独行动。 谁可以帮助我？你们只会捅娄子，越帮越糟。 帮助我们并肩作战。 并肩作战，加入你们成为 X 战警。别忘了，你们每个人都是变种人，人类既惧怕你们，也怀恨你们，你们还要浪费时间去保护人类，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万磁王说战争就快降临了，你选对了立场了吗？ 至少我已做了抉择。 我要找基因博士。 突然到访的这位变种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抵制变种人的凯利议员，但曾不幸落入了万磁王手中，并被万磁王用特殊仪器转化成了变种人。 这个仪器会放出一种辐射，引发人类身体产生突变。 但这种外来基因遭到他身体排斥，细胞立刻分裂，几乎全都坏死了。 但辐射会影响变种人吗？ 没有影响，但是这些辐射会伤害普通的正常人类。 他为什么要抓小淘气呢？ 我不知道。 稍等一下，你刚才说的内部仪器会吸取万磁王的能量，还令他元气大伤。 对，他差点因此而丧命。 所以他就抓了小淘气，用它来操作仪器。 你们快准备喷射机去找小淘气。基英，给罗根一套制服。 慢着，你说让他一起去吗？ 对。 教授，他会破坏我们任务的。上次任务 火车站的屋顶不知道是哪个笨蛋开的。 哎，那是谁的爪刺伤了小淘气呢？ 不要这样。 你管你的事儿好了，谁稀罕加入你们？ 凯利议员死了， 要赶快找小淘气。你们别吵了。 说完，X 教授便再次利用主脑想要寻找万磁王的下落，结果却遭到暗算。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基英冒险利用了主脑，并找出了万磁王的下落。 万磁王就在这里，在自由岛。假设他要袭击的目标就是在爱丽丝岛开高峰会的各国元首们。 他不知道那辐射会致命。根据 X 教授的分析，如果小淘气吸收万磁王的能量，那么纽约市的市民都会死。 好吧，我们首先要穿越华盛顿桥，到曼哈顿岛就要低飞，然后降落在自由岛上这里。 那么巡逻队和雷达呢？怎么办？ 如果我们那么逊，被抓的活该。 就这样，罗根等人也赶到了自由岛，结果却都被万磁王给抓住了。 你最好闭上你的眼睛。风暴女善用闪电，很不错，竟然用闪电打进避雷针里面去。你的书怎么念的？ 我见到凯利议员。 这么高掉下去也没摔死，还能游到岸上，想不到他的超能力还真强啊。 他死了，没错，我亲眼看见，外面那些人都会死。 你能确定你看见的不是幻象吗？为什么你们总是不能了解我的苦心？就是下面那些人掌控了我们和所有变种人的命运。看，我要他们去亲身体验变成我们。 救命啊！谁来救我？ 你是一派。你若是真的有本事，自己去操作仪器吧。 救命！救救我！ 这时，被困在仪器上的小淘气在拼命呼喊，但这依然没能阻止万磁王启动那台仪器。就在这时，罗根等人及时摆脱了束缚，并赶在仪器产生效用之前炸毁了它，救出了小淘气。而万磁王也被关进了一间塑料材质的特殊监狱里。这一天 ，X 教授找到万磁王，下起了国际象棋。 你会在半夜里惊醒吗？你可会担心那些法律会在某一天通过，或是来拘捕你，不公平地残害你和你的子孙？ 有时候也会。 清醒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 我可怜那些无知愚昧的人，为那些到我们这里挑衅的人，感到非常可悲。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明知故问？你已经有答案了。 对了，你还在寻找希望。我要告诉你，这种监狱是关不住我的。这场战争还没结束，我一定会反击的。而且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也会尽一切力量来阻止你，我的老朋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第八届北京电影节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美国影片《X 战警》的第一部。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在影片拍摄期间，金刚狼罗根的扮演者休·杰克曼通过洗冷水澡来帮助他发挥出金刚狼的标志性的狂怒。而为了学习如何使用金刚狼的爪子，休·杰克曼必须跟着一位搏击教练进行训练。金刚狼的爪子也需要整块硅胶覆盖在他的胳膊上，爪子有塑料、木头和钢铁等等三种材质。拍摄期间呢，休·杰克曼和他的四个特技替身演员总共用了700只爪子。那么扮演妖女的丽贝卡·罗梅恩要花上9个小时才能贴好110多片类似肌肉组织的硅胶状物，然后用喷枪喷上蓝色的颜料。虽然食用色素很难卸掉，但随后化妆组发现了一种化学药品，能又快又干净地卸掉食用色素，他们就继续开始使用色素了。丽贝卡·罗梅恩在拍摄前不能喝酒，不能使用润肤膏，因为这些都可能会让她的身体产生细微的化学变化，从而导致呢110多片硅胶掉下来。为了保持神秘，丽贝卡·罗梅恩在没有她的戏份时必须待在一间没有窗户与外界隔绝的房间里。她说她感觉自己和其他演员完全没有交流，好像她在拍摄别的电影。那为了庆祝他的戏份杀青，在拍摄间隙，丽贝卡·罗梅恩买了一大瓶龙舌兰酒到片场与其他工作人员庆祝。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那天他刚好拍摄金刚狼与妖女的打戏，他涂了一堆蓝色的东西在休·杰克曼的身上。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